好，翻嚟第三節啦。 第三節星期二得到，系啦。 系啊，我哋而家呢節咧就講少少啊，大陸嘅經濟，即係我哋唔用數據，我哋用自己嘅 感覺， 系啦，對眼。 好犀利啊！ 翻嚟今日，咁咧我就話，大陸嘅經濟咧，即係我自己感覺啦，因為我太太內地人，我成日翻去，應該我做完啲節目，我都要翻去食飯， 嗯， 即係同啲朋友。實際上咧，就唔係真係表面上。即係同埋出面講得個經濟咁差㗎，尤其樓價咧個瘋狂上去咧，即係好似阿Tony Choi有兩個親戚啱啱賣咗成功咁買咗，咁咧而我自己本身喺度睇咧，除咗香港人消費嘅地方係靜咗之外咧，如果做國內人嘅，基本上可能仲比以前好。如果喺深圳計，喺廣州亦都係面對係一樣，只要一二三四四至四，即係嗰。一二城市是冇問題 的。 如果好似重慶啊，或者成都啊、上海呢啲，其實除咗樓市之外咧，消費依然係高企。 係。 同埋咧，轉型緊好多佢哋咧，譬如好似一個政策傾斜咗，將成個深圳咧係打造一個創意之都，即係將所有嘅高科技搬曬落嚟咧。其實佢哋而家咧嘅政策咧係偏傾斜咗落深圳咧，而家深圳喺。嘅整體 GDP 已經超越咗香港啦，個人仲未得，但係整體嘅經濟實力咧已經係超越咗。 因為佢規模大咗嘛，你深圳有千幾萬人口，加上你個公司咧，由全中國嘅好多大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全部落曬深圳。 因為本來深圳個定位就是做高科技的嘛，但後來因為國策關係，就將個股市重心就移翻上海。咁原本儲咗啲力咧，就係、是、有個有儲咗啲力咧，就冇發揮到出嚟嘅深圳嘅實力。係 啊，係啊。譬如好似我講一講啦，即係以其中一樣嘢，唔好講炒賣先啦、如果十年前做一個中港車牌，連埋現資賣一個中港車牌，即係等於賣咗公司俾你。整體嚟講咧，黃江線位咧係600,000人民幣。嗰陣時當年咧係100蚊港紙對101度咧人民幣。 係 呢個幅度咧，一對一嘅幅度咧，600,000人民幣可以全部搞掂曬噶啦。即係話你粵二 set 啊，嗰啲咁嘅七人車啊過關啊，或者機場車。咁但嗰陣時大概收租，即係我租個牌俾你揾食，大概6,000蚊港紙 一個月。哇！咁回報唔錯喎。 是啊， 回報分幾息喎，等於。 但係而家做一個車牌，買一間車牌一個公司。 係。 而家咧唔走深圳灣，唔係走文錦道，唔係走沙頭角，即係全天候24小時，黃江過關嘅咧，而家係120萬人民幣。 係。 仲要租12,000港紙，仲要一次過俾12個月。 係。 嘅按金。 係哦。 你先至租到，咁你自己計啦。 如果計，照你所講咧，投資依個中港車牌咧，有分二息嘅回報喎，好過去借錢俾人哋喎。 係啊，仲要佢仲一路不停咁升緊， 仲會升值喎。 因為你而家因為咧好多時候 走資得過喎， 守黃江位咧根本上咧就佢已經飽和咗，佢而家只能夠批到嘅位咧就全部深圳灣，但深圳灣查車。 或者敏感度咧？ 敏感度而家爆咗噶啦！ 我爆咗啦， 敏感度都爆。 嚇、okay. 啊！但係如果你走，因為敏感度亦都收唔到咁嘅租嘅，係、黃江 嗰啲 係先收到。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深圳灣查車比較嚴啲，揾食比較艱難啲。 哦， 咁變咗咧，佢哋嗰邊亦都冇咁嘅價值，但係咧每一年都喺度上調緊。 哦， 好多人都香港地啦，即係我哋講香港人啦。我谂靠揸呢个牌揾食，包括做机场车啦， 系， 净系做呢度咧，我谂超30,000个。 哦， 30,000个营业车牌系揾我嚟揾钱，我唔理你走水货又好，搭客嚟机场都好啦。 系系， 有30,000个呢啲位 系 做紧，而且每一日咧都有人喺度排紧队攞指标， 系 去申请。 哦， 所以呢门生意好犀利，但系亦都反映咗走中港车，你话经济差。根本上就冇咁多人， 系咪啊？ 但系以前最旺嘅时候就系用呢个渠道翻大翻中，即系咧包车翻去呢个东莞叫鸡一条龙。 系， 而家冇晒啦。 而家冇晒， 但系佢个价值 唔系 一样系飙升。 咁佢有第啲客噶嘛？你冇得叫鸡团入其他客噶嘛？ 而家佢价值一路系仲系咁飙升，所以证明咧，你其中某一个指标嚟睇咧，即 系 好似李克强话头，睇你个运力， 系 火车嘅运力。 去計佢個實際嗰、那個嗰、那個經濟增長。但係我亦都話俾你聽，你用呢個睇中港嘅關係，同埋佢呢個牌不停升值，唔係炒嘅， 係 你 實際需求嘛， 實際需求而揸到呢個牌。 因為你租到出去咧，你有個回報啦嘛。我同你計數啦，你120万人民幣啫嘛，只租翻10000蚊港紙定人民幣先？ 租港紙， 港紙哦，咁啊，咁就冇12厘啦，咁啊得翻要打翻個折頭，咁啊你一年咧就有144000啦嘛，咁啊144000折翻做人民幣都係有埋120000到，就真係十年回本，即係十厘啦。 但係十年唔係回本嘅，即係好似香港的士牌咁，佢會炒上去，不停升值。咁我哋咧就計條數啦，其實係六年就回到本嘅。 哦， 咁你六年回到 點解六年發咧？ 因為佢不停喺度升上去，升你租俾你嘅水漲船高，但係個 都 會 租金都會升值。哦，系喎，系 頭先六千， 咁就計翻， 而家變咗12000。 哦，系喎， 亦都仲有一個問題，你個牌，你除咗攞筆錢嚟，其實是一間公司，嗰個唔係一個車牌嚟嘅，其實就係你有間公司合咗個指標，投資咗10000000人民幣喺大陸 上邊， 喺香港公司投資上去，然後申請呢個粵二 set 嘅牌。你有間公司，你上咁唔做生意都好啦，你都係不停咁間公司，你間公司如果有需要，可以賣間公司。连埋个壳，连埋呢个牌去卖俾人，所以永远都赢。咁但系你而家你走呢个生意嘅运力，而家走 喂好过买的士牌喎，咁讲法吓， 搵钱多过的士， 搵钱多的士， 因为而家一个人走机场，深圳走香港机场过关，你私人做唔系公司做，只要你登记嘅话，1000蚊港纸 一转 一转。 哦，即系由深圳运落嚟香， 就去到机场， 去机场 六角1000蚊一转。 哇，几好赚喎！ 咁我话啦，你租个牌，咁你如果一日走一转咧，就已经你勤力30000蚊，咁你交咗12000租俾佢，你有仲有18000， 咁唔得，咁佢有钱， 18000有，佢入大陆有啦，咁啊同埋隧道， 有喎， 咁你一日只系做两转呢个生意， 做两转， 除翻架车 就六万， 咁你话啦，你除咗个车一架咁嘅七人车，买架二手嘅20000蚊啫，一个月你分3年工啦，一个月都系7000-8000蚊。咁我话啦，你一个人揸份咁嘅车，租呢个牌又好，买到呢个牌都好，你一个月都搵超40000蚊。 系，冇嘅，计埋成本系30000蚊到，你要扣翻啲牌费、验疏同埋有钱，可能你当30000蚊到啦。 冇话啦， 有钱可唔可以好似你上次讲嘅方法啦？ 系啊， 可唔可以就赚？ 但系而家根本 得噶，佢个油缸唔够大咧，只能够靠自己用。 你错， 都 其实系咁样， 都可以啊。 唔系走翻去，系、 自己 走翻落嚟， 系咯。 因为大陆油又分两类嘅，柴油咧就香港平过大陆， 系。 但系咧，如果你话97、98嘅油咧，同香港平一半唔止，所以好多嘅黑心油站 系 买一桶桶，而家叫30升一桶，佢每一次落嚟咧，佢就啤低 系 两桶， 哦， 嗰两桶咧卖咧，大概一桶咧大概就执40蚊到啦， 哦，咁啊两桶 80蚊，如果佢走两转咧。即 係 走兩轉咧，就多86蚊。咁啊，未計咧，你上去咧打一條胎， 哦、 即係士啤胎帶上去賣，呢、 哦、 條胎就90蚊。 哦、 就未計你走一轉， 哦，又可以賺多一筆。 一轉水貨，佢哋好嘅，我唔帶高科技，我就帶奶粉，連埋乘客過。每一轉過去有250蚊， 哦、 每日即係你搭客去機場，連翻嚟250蚊轉加250、500蚊一日。 系 一条胎90，两转入180就680，就未计你走油落嚟，每一转执80蚊就86蚊， 系即系800几噶咯，900蚊噶咯。 即系一日咁样走咧，就有你额外除咗你做嗰个运力咧，仲 多 1000蚊， 多两鸡嘢，多两鸡几三鸡。 所以根本上而家你揸粤二 set 牌嗰啲， 系 唔系投资，好多系租客嚟噶。 哦， 嗰个钱系好多，所以咧。 好多錢揾喎，呢啲你唔講，我哋冇人知嘅。 所以根本上佢哋合法噶，佢唔係真係走私啊。 係， 你收曬佢都係2000-3000蚊貨啫嘛。 我都強調，頭先所講每一件事都係合法嘅，每一個部分。 係 啱啱踩到最邊嗰條界。 係啱，即係佢係喺你容許嘅上限啫嘛，全部都 係啦， 係嘛？你帶兩條，你帶兩條胎上去合法噶嘛？你帶兩桶油落嚟自己用都合法噶嘛？係嘛？ 係啊， 不嬲都話噶啦，咁你帶煙都合法噶，19支。 帶19支咯， 19支啊，唔係十九支， 冇 帶錯啊， 帶錯。 你睇好多指數咧， 帶人民幣落嚟咧，佢可以帶都有啲錢，都帶錢落嚟噶嘛？ 係啊，所以佢哋咧所有嘅大陸經濟，我哋用不同嘅指標話俾你聽，大陸經濟唔係你想象中咁差嘅， 係， 亦都未必會硬着陸，真係我唔相信，因為我本身喺深圳、重慶、上海 廣州、江門、佛山，我都好多朋友，廣東省多啲。但係咧，譬如重慶，我開廠嗰啲啊，譬如嗰啲台資廠，而家重慶根本上個優惠政策俾曬佢哋之後咧，免税啊，各樣嘢仲有。所以富士康、廣達，逢係做代工生意，全世界最大嗰三間，都喺重慶有廠。咁佢哋咧本身嘅僱用人咧就全部政府幫佢請人。佢哋嘅經濟唔係理所想象咁緊嘅，係只不過有啲二三線城市真係。 咁個別有啲真係唔得嘅，同埋咧嗱，因為我哋嘅生意都牽涉到一啲財務啊咁樣啦，咁係好多大陸公司咧就借唔到錢，咁咪要尋求資金、尋求出路，因為佢上面咧政府個政策傾斜於喺嗰啲叫做國企、國有銀行，咁國有銀行咧就。啲錢就只會放俾國企嘅，放心，因為其他企業佢哋唔放心放借錢嘅，咁變咗咧，大陸嘅民間嗰個資金係好容易斷裂，所以咧，我哋見到譬如上面好多啲土生啊，有啲嗰啲咩工潮啊欠債唔還啊，好多時候就係嗰啲廠或者嗰啲企業咧上面嘅資金鏈斷裂，咁唯有話冇錢出糧啦，咁樣好多呢啲情況發生嘅，咁變咗咧，而家好多呢啲生意做咧。是做翻上面嗰種叫做即係點講啊？解決啲資金問題啊咁樣啦。咁我哋睇翻個情況咧，佢而家上面又好似有啲叫做放鬆措施啊。 佢放鬆咗好多， 放鬆咗。 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因為早幾年咁樣借貸唔得，但係咧好多國有即係民間企業咧就落嚟香港借錢。 係。 咁啊，但係咧，甚至好似好多國內嘅公司。在大陆买车呢上不到会的营业车会要比足全数。咁呢在香港呢譬如东亚银行尤其东亚银行是做得最多。 是他好进取的是。 是啦咁呢就做车呢部分或者做贷款呢部分呢就大陆人呢就见来者不拒。他觉得你但是近呢两年呢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大陆背景一间都不再做香港银行包括汇丰、甚至永亨啊他们自己的啦建振行。風險特高，因為而家咧 走佬好多走佬， 變成咗有啲根本上係好有錢嘅，佢係本身裏面做國企運輸啊，譬如好似有一間叫做好出名嘅，可能大家聽過，有一間叫海格物流或者賽格啊，賽格係好多元化嘅，好大嘅公司嚟嘅，佢哋某部門落嚟香港批財務會都批唔到，一定要附加一個香港人做擔保。 哦，即係開始，即係上面可能太多走佬信唔過。 就兩年，但係近期已經又穩定咗。 啊， 即係又借貸啦，又開始穩定翻。 係， 咁所以亦都。睇另外一個指數啦，就係我哋早輪阿蕭生講得成日話，保税區。出口貨，然後打冷翻上去嗰啲，咁咧早輪死曬噶啦。但係近期咧又做翻曬，咁、 哦、 變成咗咧佢個出口指數啊嚇，等 解突然間升翻。 其實就係因為佢哋咁樣嚇、 哦 啊，整體都係咁樣，就再將翻以前個模式咧 又做翻， 做翻變成咗咧，唔知捱得幾耐，亦都唔知道佢哋點樣可以過渡呢個泡沫。但係咧唔係你哋心目中所想。咁差嘅， 系 吓咁我自己近期睇就咁睇咯。 嗱，咁我哋亦都有接觸過嗰啲內地公司落嚟香港借錢啦，好多添啦。咁佢哋一唔掂啊，走嚟香港度水噶啦。咁你知，好似恒大地產，但系咧嗰個出現個變化就係咧利息低咗。因為之前咧，你見早幾年恒大地產就算發 CB 啊，俾嗰個叫做華智啦啊大樓咧要15厘嘅。最近呢依一年由舊年開始呢嗰啲利息係去到8厘、7厘幾8厘嘅啫即係跌咗一半。咁呢見到就係嗰個資金呢上面其實都有所放鬆嘅。如果冇放鬆佢借唔到即係冇辦法15厘㗎啦。所以呢有啲客呢投資客呢就會覺得嘩連恒大呢個公司嗰啲咁嘅票據啊，或者嗰啲咁嘅債券先得個7厘，覺得唔抵買，因為你間公司即係佢哋就唔信啊嘛，係嘛？咁而上面咧，佢其實政府都知道啊，如果再唔放寬呢方面咧，係一定出事嘅。咁但係個問題啦，大陸嘅嘢咧，你知道咧，中國人咧就係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嘅。當你即係點講，一放嘅時候咧，大陸最中意講啦，一放咧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咁而家上面個出現情況咧，就是、深圳啲樓價。就一放就亂啦，一放鬆，啲人咪個個炒咯，瘋狂咁炒賣。咁、我講過啦，上兩集又講過啦，我嘅親戚係上個月三月份買一層樓喺深圳，咁就賣咗450萬人民幣喎，咁就收咗錢啦。咁另外一個親戚咧，其實都好親嘅啦，喺佢隔離啫，同一座大廈隔離單位 即系 A、B 啊，或者一二单位啦，个坐向好少少添。啱啱琴日啊，前日卖咗，卖咗400万，一样 size 嘅，即系少咗50万，冇咗10几%噶啦，跌咗超过一成噶啦，即系话隔篱嗰条友即买即坐。因为你隔篱，因为你买翻嚟之后，人哋平你50万，咁好想收晒钱， 变咗蟹货， 即刻蟹货啦，即坐。 但系深圳咧嗰个经济实力咧，尤其佢 I T 界人才嗰度咧，佢哋搵钱 啲楼价好硬净， 好硬净。 但系个问题，深圳个租金回报率好低， 冇错， 几百万嘅楼只系租几千蚊。 因为有能力嘅佢买楼，冇能力佢租地方嘅话， 系啊。 即系我讲就讲水围啦，即系黄岗村啦，有啲特别叫做特别贵嘅，即系有间特骨都好出名嘅西外桃园啊，楼上嗰啲皇庭彩苑啊之类嗰啲，一个单位咧就超500零尺咧，系而家大概350万人民币到啦，吓500零尺啊，即系我实用面积， 系 咁，但系佢 租咗几钱咧？ 5,000蚊。 哦， 系啊，正常。 咁你话你回报率有几多？ 嗱，其实咧，佢回报率咧，其实唔系因为咁，因为咧佢个租金回报率追唔上楼价升幅。 冇错。 嗱，因为我其实我细妹两年前喺深圳咧买咗个嗰啲好细嗰啲单位咧，系唔知系喺叫做咩名啊？啊，一时间醒唔起。万象城附近，即系嗰啲系靓好嗰啲靓嘅楼嚟嘅。 嗰单位 系我唔知啊，我冇问佢，系嗰啲唔知300-400尺嗰啲楼嚟，好细嘅。咁当时咧，佢买翻嚟90几万人民币，收3,000几蚊租嘅。咁而家话已经升到220万啦，升到一倍有多噶啦。咁佢嗰度租金唔会加嘅，变咗你一计个回报率，哦3,000零蚊。咁你200几万收3,000几蚊，咪得翻呢几？原来当时买系3厘几嘅，不过因为楼价升到一倍，你个租金跟唔上，咪得翻呢几咯。所以个回报率跟唔到嘅系有事实。你头先你讲300几万，佢之前100几万啫嘛， 佢卖翻嚟80几万。 咁啊系咯，咁嗰时租5,000蚊，租4,000几蚊，咁个回报系有以前有5厘嘅，不过你层楼升咗好多，佢租金冇升到嘛。 但系咧，我又题外话讲少少古仔你听。 系 长江李嘉诚，其实喺万象城咧，好多人知道万象城喺边啦吓， 系 金光华附近。 嗱，讲起万象城，我要岔开少少话题，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实是冇办法同国际接轨嘅，屌你老咩！你个公厕仲系踎嘅，点捻样去你嗰个公厕啊？你点样同世界接轨啊？屌你！嗰个商场有 L V， 你个里面个系踎厕嚟嘅，呢样嘢好捻难接受。 万象城就系其实而家 你唔能够肚痛嘅翻大陆，知唔知啊？ 深圳名牌名牌嘅， 你真系要识扎马，佢如果你练国术咁啊， 哇！屌你老味，点扎马？ 万象城而家根本上就系成个深圳咧名牌嘅集中地嚟。 系 我亦都话俾你听，喺附近有啲双住两用嘅，即系我哋香港叫双住两用啦。 系 嘅呢个写字楼嘅， 系 咁咧就系、是。长江李嘉诚啊，佢哋嘅实用面积系只系50%嘅。 哦，咁捻离谱啊！ 嗰个你可以上去有阵时咧，诈家姨你走去睇下楼，去问一下，极难租出嘅。 哦， 因为 实用率太低。 实用率太低。 哦， 佢同你讲比其他即系系食水最深啊。 哦， 所以咧喺深圳咧，有佢而家仲有几个物业危房租嘅商住嘅。 系。 全部都是50%嘅啫，所以佢哋嗰啲咧就收唔到租。第二咧，空置率是長期放租嘅， 即係四季豪苑咯。你知唔知四季豪苑咧？李嘉誠啊嘛，嗰個實用面積係37%，係破盡香港嘅紀錄 啊！你知唔知啊？我嗰陣時早兩年咧，我諗住咧，因為我太太咧就想喺深圳置業，我計過條數咧，我應該俾到首期可以行嘅， 係 咁我去睇樓，我睇過。唔系我讲啊，嗰个 sales 净系同我讲啊，李嘉诚噶，吓名牌嚟噶，跟住咧卖唔成之后，跟住佢话屌你老母，从来都未卖得成，未租得成个，喺度屌到扑街。 系， 即系我哋会同佢讲， 系， 喂咁啊，真系个实际你嘅尺数真系咁低，即系等于贵过隔篱， 即系搵笨贼咯，摆到明。 跟住佢知道冇生意做，佢就喺度一包就屌李嘉诚，系认真噶， 系 真人真事，我亲身经历噶。 系。 好啊，各內地嘅經濟講到呢度，轉下一個話題。 我哋要講翻香港咯喎， 又翻香港咯， 我哋要講翻個股市咯喎，因為咧啱啱呢個禮拜，即係過去咗個禮拜咧，就香港股市有一間上市，有一間公司上市啦， 兩間， 即係一間比較著名嘅叫做聯旺。 咁依家聯旺咧，其實嗰個當初嘅賣點咧就唔係嗰間公司，係嗰間公司嗰個主席個女，就叫做黃翠如。咁咧就有啲人喺度講啦，又是一周刊，即係呢啲咧，其實咧坦白講咧，一周刊佢哋基本上咧好少聽網台，佢哋係一個。啱啱畢業出嚟比較冇乜社會經驗嘅人呢，啊黃翠如啊，老豆已經晉升成億萬富豪啦，持有啲股票140億嘅 37.5%， 黃翠如係個億萬富女，有幾十億， 咩億萬啊， 唉，你哋即係老實講啊， 噏錯喎呢個真係 吓、啊、幾十億，有幾十億㗎嘛。咁變咗呢，啊而家你調返轉頭啦，係蕭正楠呢就黐金康。 我哋成日都話，我哋成日都話啲人呢，香港人呢對於超過億位之後呢，嗰啲數字佢哋毫無 idea。 唔係億萬呢個好多時一個形容詞啫，即係譬如話你係億萬富翁咁嘅形容詞啫。而家呢嗱，坦白講，可能人哋覺得你貶義啦，我何止億萬啊，我千億啊，我有千億身家咁，即係類似咁啦。咁變咗呢，有人就會覺得哇，而家好富貴啊，點樣點樣。嗱，阿大肥以你認識嘅，因為你都係業界人士啦嚇，咁啊對於佢哋都有啲認識噶啦。你講講呢個咩聯旺呢間公司啊？ 聯旺咧，佢本身咧喺我哋行頭咧另外一個名嘅， 係 咁咧就佢哋咧專拍呢個中國港灣， 係 好、多工程都係中國港灣判俾佢哋做。 嗯， 咁咧佢哋咧就做咗呢行咧，我諗都有十幾二十年噶啦。咁佢哋本身咧 喺行內算唔算係一啲好出類拔萃人才咧？ 咦，我而家睇翻原來呢間公司上市嗰個律師應該我知係邊個嚟嘅。 咁咧佢咧不停都有工程接嘅，但系咧，你话做到一啲亦都做好主要咧做基建嘅，譬如好似做人工岛啊，人工岛啊，或者 即系死咗几个嗰个啦，港珠澳大桥人工岛， 人工岛啊，譬如好屯门公路啊，扩阔工程啊，屯门分三段嘅，第一段就系金门，就系由荃湾青龙头到呢个深井，跟住咧就深井到呢、這个小榄，就系中国建筑。由小榄到屯门段就是所谓中国港湾做，咁咧佢呢间公司咧就做嗰边嘅，咁但系咧可能中国港湾咧佢哋本身对基建咧就真系唔系做得咁好，同埋做人工岛嗰附近啦，系经常濑嘢， 人工岛死咗几个人啦， 死嗰几个人就死就意外啦，即系监管得唔好，但系佢哋做嘅工程咧做咧真系麻麻地，但系咧佢哋呢几年咧都不停咁喺度扩充紧，因为我点解咧？我有几方面识佢嘅，因为我有阵时咧我哋公司都会做过佢哋啲嘢，但系冇直接做啦， 系 经其他判头做，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咧有个老友系卖车嘅，咁咧就所有呢間公司買嘅車咧，都係幫我呢個老友單一經紀做，好信佢，同埋個老細好中意打麻雀嘅，佢兩個老細都係姓王，打麻雀嘅，咁 可能佢啲兄弟喎，係嘛？ 系咪应该同一家人嚟嘅？唔系啊， 唔系一家人嚟嘅。咁啊，好中意打麻雀嘅。咁我呢个 sales 咧，就成日同佢哋混住一齐嘅。 嗯。 咁佢哋间公司咧，就呢几比较进取啲。 嗯。 但系咧，我哋譬如买吊机啊，同埋买呢个挖泥机，即系叫做鸡，我哋叫鸡头啦，或者叫勾机咧。咁咧就扩大，最近就讲呢两年咧就扩大咗好多资本，同埋咧就同好多基建项目咧。就簽咗合約，就借佢嘅合約咧去，但系其實我哋眼光睇未必有錢賺，但系咧佢哋咧就借呢啲合約咧，就同銀行借貸啊，同埋做一個上市嘅，即係可能係市場佔有率啊，呢啲我唔識，即係唔係好似阿 Tony 同阿 Johnny 咁熟。佢哋本身間公司以我眼光睇，全部加埋連埋啲舊機咧。同而家嗰個真正嗰個市值咧，可能係幾百倍， 係 真係冇咁多價值， 即係可能值唔值幾千萬？ 我唔夠膽咁講啊！ 可能唔值幾千萬， 我唔夠膽咁講。 係 啊，不過即係我哋認知嘅咧，就真係嘅，因為佢哋本身都有算係有規模，但係就唔係行頭所講咁咯。 因為咁嘅上市咧，一定係發達咗間公司噶啦，因為咧通過上市咧就集資，但係佢哋呢個情況咧，其實我哋行內人咧就叫做兩個字可以解釋曬，就叫做啤殼，因為咧最近有一年來咧係有 我諗有十間八間嗰啲工程公司上市嘅，咁好多咧，其實生意都未必可以達到嗰個要求嘅。不過佢哋咧，因為喺創業板上市咧，嗰個門檻低啲咧，咁容易啲上咧。咁啊，一上市就將佢炒到天上有地下冇啦。即係我可以大膽講啊，佢哋依筆即係依間公司咧，而家基本上係冇乜散户入埋去，因為個一手要十萬八萬啊嘛，最高嗰時要十四萬啊嘛，而家跌到翻九蚊要九萬幾一手啦。但係咧，呢啲股票係可能會喺一兩日之間由九蚊跌到落去一毫子嘅。 但係有啲譬如好似硬淨啲嘅建築股，因為而家我知道建築股當旺啦， 係 好似早輪有間叫做亞積邦， 係 佢專做租機服務嘅， 係 但係佢啲機好舊啦， 係 做主要做日立機， 係 咁咧。以前咧譬如做隧道啊，好多都係租亞積邦機嘅，但係咧呢幾年咧基本上咧稍為具規模啲或者有能力啲嘅咧就全部都自己買嘅， 哦 變咗佢哋其實租機生意我所了解 差好多， 就差好多， 係 咁啊變成咗咧，同埋咧曾經。我讲噶，早几年咧仲欠紧身。 哦，我欠身添喺度。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 是、亚视嚟噶，亚积邦同亚 视。我唔觉得咁讲啊。 亲戚嚟噶。 我唔觉得咁讲，但系即系话我知道咧。 好多公司，好多做工程都会有欠身嘅。 系啊，我唔够胆咁讲，但系咧，佢好似佢第一日上市咧，都升咗36%，就唔好计上。 咁呢间公司可能正常少少喎，因为之前其实都有一间公司咧，一开始就炒到上5蚊，跟住咧原来。個主席係唔知咩事嘅，係保薦人，即係幫佢搞上市嗰啲人咧，已經食咗佢，已經食曬啲要賺嘅錢。 即係好似我咁巧啦，咁巧又係我太太，做 facial 最近調咗去大埔， 係 啊嗰個天富海灣啊，嗰度做，咁啊專服侍啲大陸老闆娘嘅， 係 咁咧，佢就咁巧咧，早兩日咧就。有個律師入嚟幫襯，咁啊同我老婆開咗張大單，咁我老婆好開心翻嚟。 女律師係嘛？ 女律師。 啊，女律師。 咁咧就同我哋講話咧，就聯網呢單嘢咧，就有律師樓同埋有某方面嘅人咧，就抽咗25%。咁我唔明 白。係。 咁點解係點樣操作咧？咁啱啱同阿 Tony 傾開，或者阿 Johnny 傾開 呢啲咧，你聽翻嚟嘅咋？ 係我聽翻嚟 兩調啊！ 我聽翻嚟 呢啲聽翻嚟嘅咋？ 係啊， 即係無謂搞到人哋俾人開翻老茶啦！ 我話我聽翻嚟啫。 係啊係，因為呢樣嘢咧就 道聽途說啦， 比較敏感啲嘅。咁啊，我哋 呢度嘅事情唔該，係啦，控制一下自己。 因為我哋譬如有時咧，知道有啲嘢咧，有啲咧就唔講得，因為調翻轉頭，聯交所會做嘢嘅，咁我哋費事話影響到人哋啦嚇。 我又講翻啦，即係講建築。股啦，有隻股份，即系上咗年纪嘅，振兴啊，振兴土木工程， 哦，升到好犀利，好似吓。 上年最差嘅时候，股市大冧，佢都冇咩点跌嘅。 哦， 上市系6毫子。 哦， 咁啊，事隔年几，我谂我最近冇睇啦，我最记得最高要升过100。 啊， 过百。 啊， 咁呢间公司咧，弹起都系呢几年嘅。咁但係呢個間公司好進取，佢自從上咗市之後呢，上次我請教過 Johnny 啦，咁佢講過個咩效應話，佢話呢， 你上咗市之後呢，你變咗名牌㗎啦嘛，咁變咗呢啲人對你其實信心大咗嘅，咁接生意呢係容易啲嘅， 咁變成咗呢，而家我哋見到佢呢喺好多香港嘅基建同埋好多大型嘅建築公司，譬如好似延伸鴻基呢，佢就冇做嘅，咁通常嚟講，新鴻基咧有佢自己嘅新輝啊，再判啦嚇。咁但係而家嘅振興啊，各樣嘢咧，手頭上我估全部做嘅地盤咧，包括海洋公園啊，做嗰、那個、即係水上樂園啊嗰啲啊，咁佢哋做嘅銀碼同埋做嗰個生意規模咧，比佢未上市之前咧，起碼超2倍至3倍。 哦 個業績係好犀利嘅， 因為佢嗰、那個有個產生咗個名牌效應啊嘛。講真啦，如果嗰間公司上咗市，咁你都對佢有信心多啲啦。喂，上得市喎，起碼啲規模啦，唔係啲二打六啦，係咪？咁對於你哋行內業內咧，即係嗱，因為你做工程或者做咩咯，通常你唔會話讀完普林斯頓翻嚟畢業翻嚟，或者喺劍橋牛津讀完翻嚟真係做工程㗎，係嘛？好少噶嘛。咁啊，一般可能個學歷冇要求冇咁高嘅。咁相對於咧，佢對於名牌的崇，即系嗰个崇拜咧，一定系比其他行业高啲嘅。 但系我自己算半个行内人啦，我自己知道，而家排队咁做建筑、做车队、做田螺公司、石屎厂， 而家根本上全部都因為呢基建嘅成績比較好啲啦，就喺個排隊，而家不停 排隊上市。 我知道我認識嘅起碼有八九間而家做緊，咁我唔認識嘅有幾多我唔知 道。哦，嗱，因為咁嘅，因為香港政府咧就抌咗幾千億出嚟，有咩三跑、港珠澳同埋高鐵，咁變咗咧係一系列，跟住仲有嗰個咩延線 沙中線。 沙中線咁咁多工程，老實講啊，你做工程嘅生意一定好㗎，即係嚟緊幾年都係會旺嘅。咁變咗佢哋變咗佢嗰個叫做咩符合上市，即係港交所個上市嗰個要求咧，就係起碼你個行業係上升緊先。因為你上市咧，你唔可能一上市第二年就發盈警，即係你揾股東笨啦。咁港交所嘅責任就係冇理由俾一啲生意走緊下坡嘅公司仔嚟上市，而即係呃股東利益㗎嘛，或者你走嚟令到股東幫你蝕埋一份啦， 或者你係督數嘅。 系啦，冇错啦，咁嗰啲就唔得。咁如果你一个行业系上升紧，嗱，譬如二千年兴科望股嘛，好多科望股上市噶嘛，咁所以有创业板都系嗰阵时开始有啦。 系冇错。 咁即系其实每一个行业，譬如有一排嗰啲金属炒得好犀利，金蛇万九蚊两嘅时候咧，咪嗰啲好大陆好多矿业股上市噶香港。咁因为你嗰个行业系上升嘅趋势啊，港交所都系兴啫嘛，即系嗰排兴乜，佢咪俾乜你上市啦。 所以未来咧，如果那个有十年到啦，即系而家佢排政府嘅工程排咗十年。 系啊。 咁咧就 你要做十年呢工程， 系啦。咁如果十年，如果用两三年时间做好啲，咁啊上市啊，咁啊应该都机会好大嘅。 系。 咁但系就系太多，即系不停个个排队。 系嗱，咁我哋讲翻联网咧，嗱，因为我哋本身就冇牌嘅人士啊，乜讲乜都得噶，唔使负责任嘅。咁咧， 其实冇叫你买同卖， 其实 咧唔需要攞。 我哋都唔系，我系即系叫都系劝啲嗰啲叫做小股民就唔好贪心都要炒佢啦，因为咧你输嘅机会咧系高达九成九嘅。 嗱，我呢度讲啦，即系你嗰几个牌咧，证券牌咧，你叫人买咧就系、是、可能系俾紧意见嘅，咁可能会中证监。 我哋都俾紧意见嘅，不过我哋冇证监嘅牌，所以你哋搞我唔到噶。咁所以咧，我系奉劝嗰啲，尤其是我哋听众吓，其实我哋听众都好聪明啦，一定唔会中计买啲股票嘅。不过咧， 喂，讲真，有几多股民会咪走去买八字头股票？ 有啊， 有噶， 人哋有个支持者，那个女仔咪中咗咯，或者就揾五千。 唔系啊，即系唔系啊？除非你嗱，首先得嗱，我你听我讲埋个讲埋先，得两种人会走去买八字头股票嘅，一系觉得自己有内幕嘅人， 系 二系真系有内幕嘅人，就冇啦，冇第三种啦。 其实唔系嘅，有嘅，第三种就系呢啲无知富余。 但我想讲，第一种人同第二种人其实都系同一种人嚟，佢哋以为自己有内幕。 其实唔系，第一种人咧系以为有内幕消息，其实系俾人呃佢哋鱼，即系行内叫做鱼仔。 喂，成日都讲咧睇股票书。唔揾你嚟接貨，點放貨啊？ 所以咧，呢只股票咧，我係預測可能喺一個月或者喺一段時間內，佢得翻一毫子嘅，因為呢啲股票其實係唔值咁多錢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你話如果買咧，你真係等於即係點講啊？喺惡口偷金啊！通常冇隻手噶啦，啊咁啊，勸大家唔好咁貪心啦，啊！咁啊，股票 講幾多錢喎？會 可能一毫子或者毫半子咧。 咁佢應該唔會跌咁快，咁容易跌穿底價嘅。 應該唔會 兩毫幾子。 佢因為佢聯， 你睇下佢有一隻夠係，又係兩毫半啲。 我都係講翻呢只啫。 唔係因為佢聯網咧，呢兩三年咧，譬如中國港灣都好啦。 係。有生意做， 真係有生意做嘅。不過就唔係上市，即係可以去到咁嘅情。即係咁嘅程度啫，佢有生意做嘅。 係。 咁啊，佢就 即係而家搞搞下，遲啲可能喺街邊買雞蛋仔上市啦，北角雞蛋仔可能都搞上市。 咁好多香港地大把啦，你睇睇龍豐藥房，你睇成個上水佢做曬啦。 咁但係藥房係難上啲嘅，應該。 哦，即係點解咧？嚇，即係唔識。 咁你呃人啊嘛，你。 我冇講啊，哇！真係。 咁你藥房好多都係咁噶啦， 我冇咁講啊，龍豐。 唔係你點上市啊？你唔係啊，因為你成日官司噶，成日俾人告噶。你一去到俾人告嘅時候，你好難上市噶啦。你 唔係嘅，更正。如果 settle 咗嗰啲一啲唔係我哋叫 material litigation 咧，你唔係去到影響個業務得好犀利咧，就唔會影響到你上市嘅。 哦， 我又想問， 即係如果你嗰單官司係一單超級無敵大官司，例如你成間公司嘅業務佔咗你，而家你而家同你爭二單官司就係打緊你可能阿士。 士的股權 99%， 喂，咁呢個數做梗係影響你公司的業務咧，個唔使諗啦，唔使想啦。 哦，即係可能一單半單咁呃人，譬如你斤變兩，呃人哋50,000咁樣，咁嗰啲 咁可能係冇事咯。 所以我都話 係聯交所亦都要把關噶嘛，即係你如果依類型嘅公司上市咧，有咁多負面新聞咧，佢可能未必會俾你上咯，係咪？ 但係而家大陸亦都好多民企想辦法喺香港，即係借殼又好，買殼又好，或者做條數又好，都排隊落香港。 因為大陸嘅企業咧係唔能夠直接喺香港上市嘅，而家咁變咗咧，佢哋可能 民企 係啦，好困難嘅。佢哋要做 IPO 咧，基本上而家越嚟越難噶啦。咁唯有嘅可能咧就係點咧？係透過買殼就將大陸嘅業務轉嚟香港咯，係咪咁樣咯？咁啊，依方面咧，因為比較敏感啊，咁啊，因為我哋可能都費事講太多嚇，咁啊，睇下第二日 咁上下啦， 咁上下啦，點到即止啦，因為始終我哋又要 有機會又再講啦， 有機會再講其他嘢啦， 都深入噶咯，我覺得我哋講得 係啊，所以咧，我雖然咧就今日出現咗，咁我希望4月25日咧就某位零售業嘅人出現咧， 開埋名噶啦， 咁我咧就諗住咧就嚟做聽眾噶嘛，最緊要你兩個歡迎我啊！ 系咁，你系主持之一，梗系都得嘅吓，冇话唔得嘅。 好， 喂，咁今日嘅时间好似差唔多咯，有冇加时？有冇超时啊？已经 应该超紧啦， 超紧啦，我几分钟冇所谓嘅。咁我哋要讲翻啲关于我哋嘅节目嘅嘢啦。 点啊？我哋星期二都谂住上市系嘛？ 叫做以德生活， 以德生活，百科。冇错，我哋谂住咧就开多间公司咧就分拆上市嘅，就 系 开多间叫以德生活百科。 一间叫星期二集团，一间叫以德生活咁系嘛？ 都系一毫几支招股， 系几多招股唔系问题啊？系嘛？问题就系咧，我哋一定要讲下啦。听众咧就subscribe 我哋嗰个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 share 我哋节目啦，咁啊最紧要啦。咁咧你如果觉得我哋节目好，你咪介绍俾朋友听咯，系咪？如果话唔好喎，太好啦，费事搞咗咁多嘢，咁都得嘅。有啲人会自私少少噶嘛，因为太多聪明人。 都系啊，其实好多人 PM 我哋话我哋好正，可唔可以讲多啲某啲嘢？ 系。咁啊， 例如有人 PM 我哋话大肥讲嗰啲，即系啲商业上嘅嘢系，佢系好有兴趣知嘅。 其实系因为全世界冇人够胆讲嘅，喺香港啊，即系讲任何做主流非主流嘅媒体，冇人够胆讲呢啲嘢嘅。 讲真，我哋不嬲都塞钱人民袋噶啦。我哋好多呢啲系黑暗兵法嚟嘅，唔讲得嘅。其实 咁即系点讲啊？呢啲要识货咪识听咯。你反而咧调翻转头，而家我哋亦都唔想做得太出名，因为咧。打烂好多人饭碗，呢个真嘅 咁严重， 真系打烂好多人饭碗噶。 腰斩咯，以后唔准讲经济。 你净系唔系啊？你净系讲叫人哋唔好买新楼，已经打烂咗好多人饭碗啦。有啲客真系想去买嗰啲新楼噶，你买咗咪坐艇咯，因为佢卖好高日价俾你啊嘛，系咪？即系我哋教咗好多嗰啲出边系唔会教你嘅嘢嘅。咁變咗咧，亦都斷咗人意識嘅。老實講，啊咁啊，大家 係啊，我哋啲正路生意講唔到幾多。 即係諗真啲，大家都唔好推廣得咁多啦，費事害死人啊！係 好嚴重，忽然間。 係咁啊，係啦，為咗救人一命咁啊，我哋都低調啲嚇。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下一個星期 重量級嘉賓咁啊，759亞信屋嘅老闆阿林生會上嚟就同我哋做訪問。 系，咁我哋 或者我哋啲網友可以將啲想問佢嘅問題可以寫低俾我哋喎，咁我哋可以喺節目度訪問。 係啊，除咗股價問題就唔好問啦啊。 係冇錯， 因為林生咧係一個叫做咩啊實業家，佢真係唔係靠嗰啲叫炒賣發達嘅。 唔係，我諗你訪問任何一個老闆，你問人哋股票幾時升幾時跌，即係我諗唔會有人答你噶嘛，係咪？ 即係我可以話俾你知咧，林生嘅股票幾時都買得過嘅，因為佢係從來都唔揾股東笨嘅，佢係。其实即系点讲啊？上市咁多年，从来冇发过啲咩 CB 啊，亦都冇公股啊，任何嘢都冇噶，系一只超干净嘅股票嚟嘅。不过咧，业绩方面当然唔系话爆得好犀利啦吓。咁即系你中意买又得，唔中意买亦都得嘅。我哋唔系呢个节目，唔系叫人买只股票。 我啲听众好聪明嘅，唔会问埋啲无谓嘢。 都有啲都唔係㗎，都要講下，因為有啲唔係好聰明嘅問得， 哇！ 有啲問得真係唔係好聰明㗎， 呢又唔代表本人立場。OK， 得，今日係嚟到呢度，好，拜拜， 拜拜， 拜拜。